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狗年了，各位好朋友在今天依然可以过节。好，一开始的节目没有给大家带来特别强烈的色彩，因为我想也许有人即使在开张开业上班的时候也还处于有点懵懂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带来的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非常清新的歌声。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北京时间14:03，在直播间问候大家。这个节日假日都过得怎么样啊？这几天也一直关注我们的乐会里很多好朋友的留言，就像昨天说，这样说回京的高铁上沐浴着冬日的暖阳， 问候小月老师以及各位乐友过年好。在这里首先来看一般的签到吧，会飞的老马说了，好久没有听到小月老师的直播了，期盼着。我在这里，在直播间，短短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爱钢琴说过年好，签到了。七七竹马说了，也祝愿大家真的是狗年吉祥。还有遗忘说了，用手机流量听广播那是真爱呀。还有苏州河，我猜你的家乡是在苏州吗？国际回家了吗？叶子你好。还有水王胡雪迪 He 说，怀着愉悦的心情，依旧我们的坚守，美好的音乐时光来到了，大家下午好。还有情耕雨读，谢谢各位好朋友的问候啊。来看看可爱的二班，尼克 F 依然是最早签到的，你好，过了年依然还记着。还有秋水风神，依然排名第二。橘子先生，缅甸猫清秀正在听，白 MJG 彭城凤子朱自成。还有邵阳说了，开工大吉。是啊，今天初七，2018年2月22号，多好的日子，开工大吉。还有庞城青云飘然，以及青飘然说了，这一个年一直有小月老师的声音陪伴，挺好的，大家感到温暖吗？今天的天已经挺暖和了，不过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又要降温，降温直降5度，所以大家也注意，还是注意保暖。还有铮铮你好，凤子说了，去了德国莱比锡，参观了门德尔松故居，感觉还好吗？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吗？我也去过那里。

还是放轻松一点，这样的音乐相信今天的古典流行一定会也为你缓解假日综合症吧，或者说节日综合症。爵士变调这样的节奏一直向前走着，不像有些 smooth jazz 那样的放松，还是有一种稍有一点的紧张感，很适合此时，对吗？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为你带来有一点仪式感的这首曲子，叫做《小鼓手》。虽然这首作品其实应该是在12月底来听的，但是我觉得今天依然来听也是很有意思的，既有那种仪式感，也有那种神圣的感觉，还有一种可以让你振奋精神的那种宗教感。所以来听吧，来听这个当今很火的组合 Phoenix 来自他们的演唱。组合 Phoenix 一首阿卡贝拉小鼓手，音乐中春天向你走来，是花开，是诗，是画，是梦，是幻，在这样的一望无际的音乐当中蔓延开来，春天向你走来，小鼓手。古典流行，大年初七，上班的日子第一期节目，带给你，我是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和我一起唱，古月和你，明天再见。 春节游玩去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逛庙会，听相声，